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做人何必拼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常常哭过也就眼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苦 男人流眼泪确实不是一种罪，但这是一件不到山穷水尽处很难会发生的事儿。用眼泪来表达自己的脆弱，对身负很多责任的男人来说真的太难了。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小辉，欢迎你在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走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是一首很适合让男人在 KTV 里面好好释放情绪的作品。每一句歌词都很戳男人坚强外表下那颗其实也很需要安慰的心。听到胡彦斌《男人 KTV》。 行走在刚刚想起，就有人哭红了眼睛，唱着他们的定情曲，对不起，点燃你的伤心过去。 走得好缓慢，请你寻那首歌，是唱着他自己。 唱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 当有男人开始唱哭吧不是罪，女人开始唱我不能哭，这样的对比让人觉得哭笑不得。谁比谁脆弱，谁比谁坚强，没有科学的数据证明。之前我不打算把旗帜插在某一方的领土上，我相信再脆弱的人也会有不让眼泪流下来的倔强，再坚强的人也有把眼泪洒在枕头上面的心酸，交错柔和，这才是人生。马上来听到阿妹的这首《我要快乐》。 又被爱上了一遍，无所谓，当作成长。刚刚走开的人，烟还点着，味道却是天生爱寂寞，却比任何人都多。就算把世界给我，我还是一无所有。我要快乐，我要冷水的安稳。有些人我抱了太温暖，离开了才不恨我，早应该。是假的，只有眼泪是真的。把从前想的一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穿上棉。北京今年的雨水可不少，要知道雨水中的酸性成分对汽车的漆面具有较强的腐蚀作用，久而久之就会对爱车的漆面造成损害。保护爱车，你可有万全之策。

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从今以后，用这个句式作为某一个承诺的开场白，却是有着很坚定的信心。好似说完这句话之后呢，未来的每一天都不一样了。或许不应该太纠结这个句式的本身，因为对于被听到这句话的对象来说，那颗被承诺的感动就足以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地走下去。今天的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歌，我们马上来听到的是张国荣和林忆莲合作的这首 From No One， 从今以后。我是肖辉，明天见。 If it's taken me some time to realize that you are mine, and that's the yours and life so fine, so finally. I can't believe you've given me a love so warm and true, and I can't remember wanting more now. Sure, it's time to leave the darkest days behind, 'cause you were mine and life so fine, so finally. From now on you will stay forever in my heart. From now on you'll be with me though we are apart. From now onSomehow just know I'll never let you go away from me from now on. You've shown the way for me to stay. I love you till the end, and to be yourLife has gone, I still love you if I can. I know it's taken me some time to find the one I've had to find. At least I'm yours and life's a fine, so finally. From now on you will stay forever in my heart. Somehow just know I'll never let you go away from me from now on. From now on.Somehow just know I'll never let you go away from me from now on. Thank you.